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十，图云映雪，第450集，带心上人回家。在黑风城休整了几天之后，众人一起上路，按照之前跟陆雪儿的约定赶赴映雪宫。马车浩浩荡荡北行，众人又聚集到了一起，而且也没什么艰辛的任务在前方，所以都很放松。展昭靠在马车里，手里拿着一份卷宗正在看，肚皮上趴着小四子。小四子双手撑着马车的地板，肚皮趴在展昭肚皮上，正做俯卧撑呢，撅着个屁股，看着有些滑稽，不过他倒是很认真在做。说起来，小四子干嘛要这么做呢？源于不久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。赵普闲下来时，除了教萧良武功之外，还教他一些兵书战策，让他跟着公孙背一点经史子集，让他别整天想着练功。可小梁子这性格跟个小狼崽似的，好动不好静，觉得学功夫有趣些，于是偷偷溜走练功，不看兵书。于是赵普跟小梁子玩了一个小游戏，这是一个类似于实战的演练。赵普找了一座山坡，给了萧良100人马在坡下驻扎，自己带着20人在山坡上守着一个小帐篷。帐篷里有一个碗，碗里有水，萧良要做的是想法子上山拿到军帐里的那一碗水，而赵普可以在僵持的时候倒掉这碗水，反正小梁子拿不到整碗水就算输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赵普给萧良安排了殷侯这一位大将军助阵，但前提是殷侯不能自己想办法，要完全听从小梁子的安排。换句话说，赵普要萧梁用5倍于自己的兵力上山夺一碗水。小梁子在3天时间里发起了至少30次进攻，都没有成功拿到那碗水，于是小梁子输了比赛。为此萧梁还不服气，于是赵普跟他打赌，两人换一换，让萧梁带着100精兵再带着殷侯到山上看着那碗水，自己带着20人在山下驻扎，想法子弄到那碗水。不过这个赌有输赢，如果赵普做到了，萧梁要认罚。小梁子美滋滋答应了，觉得稳赢，他将那100精兵安排在山坡上各个角落，将一座小山坡守得严严实实，又让殷侯亲自坐在帐篷里端着那碗水看赵普怎么抢。但是赵普才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用计偷到了那一碗水。小梁子扁着嘴看着被忽悠了的殷侯，当然了，还是他决策的问题。殷侯也无奈摊手，赵普小子太狡猾了。于是萧梁认罚，谁知赵普不只要罚萧梁，还要罚小四子，说这叫连带惩罚，要萧梁记住这个教训，有些决定一旦做错了，不止自己要受惩罚，连朋友和亲人也会受牵连。虽然赵普的做法有些较真了，但是公孙也没阻止，小四子也挺配合。于是赵普让萧梁做10000个俯卧撑，小四子做1000个。小梁子10000个俯卧撑几天就做完了，可苦了小四子了，他平地做的话努力了一天也就做了几个。公孙本来觉得让小四子锻炼锻炼也好，可在看着小四子颤巍巍做了3个就累得满头汗之后，公孙就开始拿眼白看赵普。不止公孙，一众隐卫也咬着手帕拿眼白看赵普。赵普也有些后悔，他是没想到小四子也太没用了，还以为怎么地一天做100个总是没问题的。可军令如山，这如何是好？幸好展昭给想了个主意，让小四子趴在自己肚皮上做， 早晨做30个，中午30个，晚上30个，闲下来的时候再做10个，这样一天100个，10天就1000个了。于是才有了小四子趴在展昭肚子上做俯卧撑的这一幕。其实趴着做根本不累，小四子只需要动动胳膊，不过为了小梁子，小四子还是做得很认真呢。经过这次教训，特别是看到小四子辛苦地为自己做俯卧撑，小梁子倒是转变了不少。他将赵普给他的所有兵书都看了，还开始背一些之前死也不肯背的经史子集。萧良其实不止身体条件好，脑子也是好使的，可能书中自有黄金屋吧。很快他就从书中读出了趣味来，于是每天都乖乖看书了，有不懂的就问，人也没之前那么野了。林业火时常抱着胳膊点头， 小梁子这就叫活该啊，所谓一物降一物，以前这玩意儿嘚瑟成啥样了，这回叫赵普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 据说萧同海得知萧良每天都会看2个时辰的书，不看不睡觉之后，激动得泪流满面，这野小子总算找到人能治得住他了。为此公孙海很难得地夸了赵普2句，赵普最近的心情也是各种好。当然不是因为小梁子听话了而好的，而是因为行路坐车很方便。小四子这2天都在展昭和白玉堂的马车里，他总跟公孙单独一辆马车，那书呆每晚搂着他胳膊睡，好像已经搂出习惯了。 28、29、30，哇！ 小四子做完了中午的饭，趴在展昭肚子上休息，展昭放下卷宗，伸手捏了捏他胳膊。 酸不酸呀？ 不酸。 小四子笑眯眯在展昭肚子上蹭了蹭，展昭揉了揉他脑袋。这时候车帘一挑，白玉堂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个纸包。 猫儿，吃核桃吗？ 展昭眯起眼睛一笑，伸手接纸包，抓着2个拧开，挑出核桃仁来，往小四子嘴里塞了一个，又往白玉堂嘴里塞了一个，最后自己尝了尝。 嗯，好香。 和一般的核桃味道不一样哦。 刚才欧阳在分，貌似是波斯那边送过来的，再走一会儿就到永州府了。吃了中午饭再赶半天路，晚上就能到映雪宫了。 哦，这么快啊。 展昭突然有些紧张的感觉，白玉堂觉得好笑。 你怕什么？映雪宫很多好吃的。 展昭望了望天没说话。小四子歇够了就趴起来坐下，拿着一个核桃滚来滚去的玩。 爸爸，我们去吃你爹爹的生辰酒吗？ 嗯。 爸爸家不住在仙空岛吗？ 仙空岛是我平时住的地方，映雪宫是我爹娘住的地方。 哦，那仙空岛的叔叔们也会去吗？ 白玉堂倒是打了个愣神，摸了摸下巴。 对哦，大哥他们应该会来的吧。 你爹多大年纪啊？ 46。 哇，白白的爹爹好年轻啊。 白玉堂笑了笑，展昭摸着下巴点了点头。 嗯，跟我爹一样呀。可是46岁又不是大寿，好隆重的感觉。每年都这样办吗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似乎也有些困惑。 没有过，每年都是我们自己给他小小庆祝一下。我爹娘其实不是很喜欢热闹，有时候他俩过生日都不叫我回去，他自己跑去天南海北玩一阵就算过了，这回真是第一次。 46岁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看了看他，似乎有什么话到了嘴边又没说出来。 怎么了？ 今年有心上人带回去。 展昭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摸了摸红扑扑的耳朵，小四子笑眯眯看两人。说话间，马车的速度慢了下来，外面也传来了一些喧哗声。展昭撩开车窗的帘子往外看，就见已经进了永州城。这永州城地处北边，规模不大，不过很热闹的感觉，商贾和旅人很多，小四子也探头往外望。 哇，好多人哦。 白玉堂四外看了看，放下帘子，似乎有些不解。展昭这几天对白玉堂的表情变化似乎有些敏感，看他表情就立马问了一句。 怎么？ 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今天好像人特别多。 什么意思啊？ 永州府平时来往的人的确不算多，挺清静的。 这时候马车缓缓停了下来，折影撩起车帘抬头往里看。 前面一家酒楼看着不错，王爷说下车休息一会儿，吃过中午饭再走。 白玉堂和展昭欣然同意，抱着小四子下马车。那头睡了一觉的公孙也下车了，边伸展筋骨边过来抱小四子。萧良手上拿着一卷书，跑过来会他的锦儿。白玉堂扬起脸看了看酒楼的名字，云城酒楼。 哟，这不是少公主白五爷吗？这是给夏爷过寿来的吧？ 还没等众人进门，客栈里迎出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。白玉堂对他点了点头，便跟众人介绍：“ 郭掌柜，云城客栈的掌柜。” 众人都点头，原来是熟人。 几位贵客里边请啊！ 郭掌柜很热情地往里边让众人。客栈不少伙计貌似都认识白玉堂，经过的都笑着给他行礼。 哎，白五爷，好久没回来了。 白玉堂边点头边注意到客栈里客人很多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不少人都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中满是打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喂，这样 嗯， 陪我出去玩吧。 你很闲吗？ 可不是很闲吗？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。哎，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 说什么呢？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？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？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？ 你，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榆木脑袋， 还真是小孩心性。导演， 你们最近怎么了？找我找得很频繁啊。 哦，我想说下紫影。 哦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去找编剧。 好。编剧。 啊，我在。哲影呀。哎，正好你在，来念下这句话。 哦，好。各位观众老爷好。多多订阅分享，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。 好了，没问题了。你和紫英的小剧场嘛，这不就安排上了吗？